龟兔赛跑。兔子长了四条腿，一蹦一跳，跑得可快了。乌龟也长了四条腿，爬呀爬呀，爬得真慢真慢。有一天，兔子碰见乌龟，笑眯眯地说：“乌龟乌龟，咱们来赛跑好吗？”乌龟知道兔子在跟它开玩笑，瞪着一双小眼睛，不理也不睬。兔子知道乌龟不敢跟它比赛，乐得摆着耳朵直蹦跳，还编了一只山歌笑话它：“乌龟乌龟爬爬，一早出门采花，乌龟乌龟走走，傍晚还在门口。”乌龟生气了，说：“兔子兔子，你别神气活现的，咱们就来赛跑。”“ 什么什么？乌龟，你说什么？”“ 咱们这就来赛跑。” 兔子一听差点笑破了肚子。“乌龟，你真敢跟我赛跑？那好，咱们从这儿跑起，看谁先跑到那边山脚下的一棵大树。”“ 预备，一二三。” 兔子撒开腿就跑，跑得真快，一会儿就跑得很远了。他回过头来一看，乌龟才爬了一小段路呢。你心想，乌龟敢跟兔子赛跑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我呀，在这儿睡上一大觉，让它爬到这儿，不，让它爬到前面去吧。我三蹦两跳的就追上它了。啦啦啦，啦啦，胜利准是我的嘛。兔子把身子一歪，合上眼皮，真的睡着了。再说乌龟爬得也真慢，可是它一个劲儿爬爬爬，等它爬到兔子身边已经累坏了。兔子在睡觉，乌龟不会歇口气儿再爬吗？不，它还是一个劲儿的爬爬爬。离开那棵大树不远了，只差几十步了，十几步了，几步了。这时候兔子才醒过来，打了个哈欠说：“乌龟怎么还没有爬到这儿来呀？”它往后一看，咦，乌龟不见了。再往前一看，哎呀，不得了，乌龟早就爬到它前面去了。兔子急忙追上去，可是乌龟已经爬到那棵大树边，乌龟胜利了。兔子跑得快，乌龟跑得慢，为什么这次赛跑，兔子输了，乌龟赢了呢？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